听，这里是大新，这里是大新，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新。 这里是大新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于磊。 我是主持人景然。今天是2017年2月13号星期一，节目一开始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最低温度-4摄氏度。 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新闻提要。 我区有实体书店52家，经过广泛宣传引导，共6家实体书店上报申请材料。根据实体书店扶持政策要求，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通过区级初审、市局多轮复评、部分企业到场陈述、现场踏勘抽查、终审公示等工作环节，最终评定北京市京南卫星图书城、北京市大兴新华书店、北京公职教育书店、北京爱心华美图书音像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安定新闻书店5家实体书店共获99.79万元资金扶持奖励，其中1家书店获最高44.6万元的资金扶持。 年轻人拍婚纱照到薰衣草庄园，孩子们在航天基地里参加社会大课堂。周末一家人去南海子公园郊游，就连商店里都有了老娘手擀面、麋鹿玩偶等大型礼物。近年来，大兴区立足自身空间优势、产业优势、生态优势，以都市旅游为核心，通过旅游塑造城市，以旅游提升产业，一体化布局，高水平发展旅游业，成为了集生态休闲、农业观光、工业旅游等项目于一体的现代化都市旅游新区。 2017年2月12号，新春后的第二个周日，大兴徒步协会组织的今年新春徒步行走第二场活动在念坛公园如期举行，160多名大兴徒步协会成员参加这次活动。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2016年，大兴区5家实体书店获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资金扶持近100万元。我区有实体书店52家。经过广泛宣传引导，共6家实体书店上报申请材料。根据实体书店扶持政策要求，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通过区级初审、市局多轮复评、部分企业到场陈述、现场踏勘抽查、终审公示等工作环节，最终评定北京市京南卫星图书城、北京市大兴新华书店、北京市公职教育书店、北京爱心华美图书音像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安定新闻书店5家实体书店共获99.79万元资金扶持奖励，其中1家书店获最高44.6万元的资金扶持。政府给这个钱，一个是对实体书店这些年对社会贡献的承认，对我们的行业是个鼓舞。在我们这个行业面临巨大压力和挑战的关键时刻，不在于钱多少，而是一种精神的支持。相关书店负责人说，扶持资金主要用于企业的业务经营，包括企业软硬件设施改造、扩展经营规模、举办阅读推广活动、参加行业交流展示活动、企业自身宣传推广等。农村或其他边远地区的书店也可用于进货等日常经营活动。通过资金补助，助推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打造首都文化宣传阵地，提升全民阅读活动，促进实体书店健康发展。 本台消息，上周末我们去吃了东青屯老娘手擀面，这不听说还有个欧巴乐园，今天我们又来了。沈城告诉记者，随着大兴旅游资源的不断开发增多，这几年他和几个哥们儿走遍了大兴的很多景点， 年轻人拍婚纱照到薰衣草庄园，孩子们在航天基地里参加社会大课堂。周末一家人去南海子公园郊游，就连商店里都有了老娘手擀面、麋鹿玩偶等大兴礼物。近年来，大兴区立足自身空间优势、产业优势、生态优势，以都市旅游为核心，通过旅游塑造城市，以旅游提升产业一体化布局，高水平发展旅游业，成为了集生态休闲、农业观光、工业旅游等项目于一体的现代化都市旅游新区。东有亦庄新城时尚文化科技体验区，南有长子营三 A 级旅游景区，西有永定河绿色生态游憩带，北有西红门时尚影视小镇。十二五期间，大兴旅游定位为都市休闲，通过一轴、两带、三环、多元、多廊绿地空间的规划布局，已经形成了独具区域特色的郊区旅游产业新形态。大兴依托各镇街原有的农业资源、生态景观、人文历史特色，通过美食游、生态游、科技游等旅游主题的开发，已经形成了庞安路、卫永路、刘里路等六条休闲旅游产业带。庞各抓镇老宋瓜园、乐平玉瓜园等149个观光采摘区，庞各庄镇梨花村、北臧村镇八园子村等15个市级民俗旅游村，大兴新城城市游憩购物区等5个都市旅游特色新街镇。大兴旅游的产业格局已经由单一的采摘观光向体验休闲为主导的多元化旅游方式转变。据介绍，下一步将通过庞各庄艺术梨花小镇、欢乐西瓜小镇、魏善庄浪漫月季小镇、彩玉温泉葡萄小镇、长子营湿地生态小镇等十大特色旅游小镇的打造，完善展现大兴旅游优势，吸引世界目光，从传统的农业大区向一体化、高端化、国际化新区迈步。每年春暖花开时节，庞各庄镇梨花旅游文化节都会拉开大兴旅游的序幕，游客为那一束如雪的梨花而来，为那美味的梨家美食而来，为那草长莺飞的春光而来。 据区旅游委十二五期间数据统计，全区旅游接待人数从2010年到2014年总体呈增长趋势，年平均同比增长4%。综合旅游收入从2010年到2014年也呈上升趋势，年平均同比增长10%。这串数字的背后是大兴旅游陆续推出的独具文化底蕴的特色旅游文化节的功劳。近年来，为了拓宽我区旅游渠道，大兴更加注重农业节庆品牌的开发建设，充分利用四季旅游资源，全力宣传大兴，让市民认识大兴，走进大兴。春有梨花文化节，夏有桑葚文化节、西瓜节，秋有春华秋实活动，冬有去享大兴旅游嘉年华，一系列融合了大兴十大旅游景区、十大旅游观光园、十大旅游商品、十大特色美食和十条旅游新线路的四季主题推介活动，实现了大兴旅游全方位立体化宣传模式。我区借助四季主题旅游文化节举办之机，整合区内旅游资源，相继推出了工业科技游、草莓采摘游、特色美食游、民俗体验游、休闲娱乐游五大类旅游产品，使大兴旅游持续升温，京南大兴这颗旅游新星冉冉升起。在第5届北京国际旅游商品及旅游装备博览会上，大兴区旅游委携洪文博雅艺术馆、雅鲁谷热带植物园、圣洁兴业雕塑有限公司等30家区内旅游商品生产企业亮相，并设立大兴礼物展台，集中推介面塑、精油、靠枕、蜂蜜等独具特色的旅游礼物。随着大兴旅游商品种类之多、包装设计之精美、地域特色之突出，大兴礼物引起了各地参展商户及百姓的关注。近年来，在我区旅游商品研发设计上，共获得市级旅游商品创新研发奖励补贴资金620多万元。这为孟湖竹纤维、金丝岩彩画、黑陶等18种旅游商品向研发生产规模化、经营销售规范化提供了支持，不仅增加了区内旅游商品生产企业的收入，还极大拓宽了 市场销售渠道。近年来，随着大兴礼物一号店、中韩旅游商品店的相继开业，大兴也加快了旅游商品的研发和转化速度，打响了大兴旅游的这张新名片。依托京津冀一体化战略桥头堡、新机场落地建设的良好契机，如今的城南绿海甜美大兴正呈现出生活之城、创新之城、动力之城的多元魅力，焕发出无限的生机，旅游事业提速发展。大兴乘着全域全时全游的旅游创新发展新格局这趟列车开跑了。 本台消息，2017年2月12号新春后的第二个周日，大兴徒步协会组织的今年新春徒步行走第二场活动在念坛公园如期举行。160多名大兴徒步协会成员参加这次活动。从早上7点开始，报名参加徒步活动的人们陆陆续续地到达念坛公园东门，签名登记，相互问候，合影留念。7点30分开始，体育志愿者开始带领大家活动热身。8点整，徒步队伍准时出发，沿着念坛公园最大圈健身步道线路行走。每周日8点，念坛公园徒步行走是大兴徒步协会组织开展的全民健身活动。通过这种方式号召群众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并力争把这项活动做成大兴徒步的品牌项目，让更多人通过徒步行走达到健身强体的目的。活动开展以来，得到大家的广泛响应，报名非常踊跃，不到一周时间就报名160多人，还有没有报上名来的也来到现场参加活动。2月5号第一场活动的时候有80多人报名，而这次活动报名一开始人数就迅速上升，比上次活动整整增长了1倍。徒步活动一开始大家就拉开了距离，你争我赶，都比自己单独行走的速度快了，一边走一边交流，把徒步变成了快乐的事情。行走中终点处大家相互打招呼，合影留念，久违的老邻居、老同学、老同事又聚在一起。行走中既有夫妻，也有全家参与的，有人带着10几岁的女儿，也有人带着70岁的老父亲一起行走，氛围热烈，其乐融融，真正把一个人行走的孤独变成了一群人徒步的快乐。 本台消息，大兴地铁站务员借充值系统漏洞私通30万充值款，利用为市政交通一卡通卡片充值的职务便利，借充值系统漏洞，京港地铁公司站务员侯某某将近30万元异常充值票款非法占为己有。据法制日报昨日报道，经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职务侵占罪判处侯某某有期徒刑1年2个月，缓期2年。2015年10月，已经在京港地铁有限公司工作3年多的站务员侯某某，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地铁站充值系统存在漏洞。此时侯某某刚刚结婚，正发愁婚后收支严重不平衡的问题，于是便打起了非法占有充值款的主意。此后侯某某利用漏洞使电脑系统无法正确显示乘客的充值金额，同时还能保证乘客充值后卡内金额增加且正常使用。侯某某利用实收款与电脑系统显示款额存在差额这一情况，将差额部分据为己有。一开始侯某某不敢侵吞太多，每天只侵占几百块钱，时间越长他的胆子越大，每天侵占数额也越来越大，至案发时已近30万元。据了解，后台管理人员后来发现侯某某使用的充值账号出现了异常充值数据，以致案发。侯某某称他知道迟早会被揭发，可享受过这种不劳而获的快感就无法收手了。案发后侯某某非常懊悔，他说就是想先挪用一下，因为最近手头紧，家里马上就拆迁了，想着拆迁后有钱了想办法再把钱还给公司。案发后侯某某的家人将赃款全部退还，但年仅23岁的侯某某不仅失去了工作，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听，这里是大新，这里是大新，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新。 大兴区园林绿化局提醒您，全市已经进入森林防火期，请您关注森林防火，共同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 本台消息，近日近200名学生来到大兴区少年宫参加国学动漫馆加民族民间工艺馆实践体验活动，共同感受快乐，收获成长。国学动漫馆活动项目体验有定格动画、动画配音、五指动画、虚拟演播、茶艺等。民族民间工艺馆项目体验有民间工艺扎染、蜡染、陶艺、藤编、编织等等。在这里，孩子们可以充分享受每一项活动带来的快乐。经过一天的体验，孩子们收获颇丰，既获得了知识，又掌握了多项技能，同时使孩子们的创新精神与合作意识得到了提升。我们举办体验公益活动，旨在为我区中小学生，尤其是农村学校的孩子们提供更多课外活动资源，开阔学生的视野。大兴少年宫有关负责人表示，少年宫已面向全区中小学开展公益性体验活动，这项活动自2015年开展以来，受到了参与师生的一致好评。活动采用向参与活动学生发问卷、与参与学校老师座谈、与场馆负责人及教师进行项目内容研究等多种形式进行，延长了活动时间，增加了活动内容，扩充活动人数和活动场地，为孩子们提供了更优质的校外活动空间。记者了解到，此前在由北京市文化局、天津市文化广播影视局、河北省文化厅主办的京津冀民间剪纸漫画艺术交流展中，大兴少年宫动漫馆选送了多幅师生作品，题材丰富，颇具传统韵味和时代气息，既包括传统作品，也有与时俱进的创新佳作，既有借古喻今的主题作品，也有不乏接地气、针砭时弊的个人创作。选送的作品中，动漫学员贾美琪创作的《开心小蛇》与教师王磊创作的《请不要吸烟》两幅作品入选参展。两幅漫画作品既继承了传统漫画的神韵，又融入了诸多现代元素，在参展的作品中独树一帜，得到现场观众的一致好评。 本台消息，2月11号上午，在观音寺派出所的接待大厅里，失主张女士紧握着江大爷的手，感激之情无法言表，说什么也要给江大爷送点年货。张女士说，多亏是您捡到了这个大箱子，要不这些钱可能早就没有了，实在是太感谢您了。可好意被张大爷一一谢绝了。张大爷说，钱该是谁的就是谁的。咱大兴老街坊江大爷轻描淡写的一句，已经成为观音寺北里小区的一段佳话。低保户拾金不昧，寒风中苦等失主。江大爷是一名低保户，租住在大兴黄村盛家华苑小区。大年初十那天，江大爷推着自制小推车到附近捡拾废品，途经观音寺北里小区时，一辆小轿车从大爷身边驶过时，后备箱突然打开，砰的一声，一个黄色尼龙袋包裹掉了出来。沉重的闷响声并没有引起驾驶员的注意，小轿车一路扬长而去。由于事发突然，江大爷还没有来得及看清车牌，小轿车便消失在小区大门口。江大爷来到包裹旁边，简单用手碰触了一下，感觉里面应该是个大纸箱，包装非常严实，随手拽了拽，感觉物品挺沉重，极有可能是什么贵重的东西。江大爷想，失主察觉后一定会沿原路进行寻找，便决定坐在路边守着包裹等失主回来。当天4-5级偏北风呼啸而过，虽然是白天，但室外温度也就3-4度，江大爷在寒风中一等就是半个小时。眼见失主始终没有找回来，江大爷便连拉带拽地将包裹装上了小推车，推到了小区门口的保安室，交由小区保安代为保管， 并叮嘱保安，这失主很可能就住在这个小区，如果有失主来寻找，一定要将包裹还给人家。就这样又过了两天，可始终不见有人来寻找，这下急坏了江大爷。无奈之下，江大爷来到了派出所，请求民警帮助。 观音寺派出所民警接到江大爷求助后，来到了观音寺小区保安室，见到了这两天无人认领的包裹。为了确认包裹内物品，民警小心翼翼地打开黄色尼龙袋，只见一个100厘米长、60厘米的宽的纸箱子映入眼帘。纸箱子上清晰地印着“09信池渣0061”等字样。民警对该箱子进行了称重，足足有68斤重。通过纸箱的缝隙，民警隐约看到纸箱内部竟然是一捆捆崭新的五角面值的人民币。民警随后从箱子内部找到了一张明细单，上面清晰地写着该箱钱币的生产日期、罐子号码等信息，足足有50000张，面值25000元。由于纸箱内没有任何关于失主的信息，民警只好将该纸箱运回派出所封存。同时，根据江大爷反映的情况，以观音寺小区为中心进行调查走访。民警来到了小区监控室，对进出车辆逐一进行查找。一个多小时的细致查看，民警没有在视频监控中发现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但是民警没有放弃，一边发动治安力量围绕小区及周边进一步查找，一边根据丢失物品的特征撰写失物招领通知，张贴在观音寺小区单元门及通知栏上，广而告之查找失主。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张贴告示的第二天，失主终于现身了。原来失主张女士是一个酷爱收藏各类纸币的行家，这50000张五角钱连号人民币是她几年前在邮币卡市场以41000元的市场价格购买的，丢失了非常让人心疼。大年初十那天，张女士搬家，在搬运过程中由于人多物杂，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有东西丢失，要不是看到了派出所的失物招领通告，自己还浑然不知呢。2月11号上午，张女士来到派出所，向民警出具了相关购买证明。民警经过核实后，将捡拾财物完璧归赵。 本台消息，提起长子营镇赵县营村的侯芳芳，村里人常挂在嘴边的就是他经营的福杯满意农家院、大兴第一家驴头宴。曾多次被电视台、报纸、微信等形式的媒体报道，来访客人源源不绝，他是肯吃苦、经营有道，这是大家对他一贯的评价。然而侯芳芳的另外一面却从未被村里人了解甚至知晓。2007年夏天，25岁的侯芳芳在长子营镇政府街西北头开了第一家自己的饭店。在别人看来，那时候的他年轻没有经验，很多人不看好这家店的发展，认为很快就会关门。然而周围人的否定却化成了侯芳芳的动力。当时侯芳芳的爱人从事主厨工作已有多年，对做菜深有研究，经过小两口踏踏实实的经营，饭店实惠的价格和厨师精湛的厨艺赢得了顾客的好评，渐渐的饭店的客人多了起来。2014年，由于客流量过大，侯芳芳的饭店搬到了自家大院里，改名农家院，随后又在农家院旁边开了一家旅馆。就这样，新客源源不断，回头客也只增不减，生意越来越红火。在饭店经营上，侯芳芳夫妇凭借热情的服务和经济实惠的菜肴赢得了口碑。而周围人也许不知道，侯芳芳一直在尽全力默默地帮助着身边人。一次，顾客小张吃完饭匆匆离去，将钱包落在了餐桌上。侯芳芳发现后，及时追了出去，却发现人已经没有影了。当天，他等到凌晨1点多钟，小张仍然没有出现。第二天，小张终于回来找钱包。小张看到失而复得的钱包里面的重要证件都在，心生感激之情，当即决定给侯芳芳一部分现金，但被侯芳芳回绝了。后来小张与侯芳芳成了朋友，也经常光临他的饭店。我来这里不光是冲着菜味儿，当然也是冲着人来的，小张笑着说。 像这样把财物落在饭店的例子，侯芳芳遇到了很多。每当这时，她都会将财物保存好，等着失主们来取。为了安全起见，她还经常会把已经喝醉的客人送到家。但凡碰到来饭店乞讨的人，侯芳芳都会给他们一碗热腾腾的饭，让他们吃饱。为了便于与来店吃饭的聋哑人沟通，侯芳芳自学了一些简单的问候手势。侯芳芳还经常关注很多社会帮扶组织、基金会的消息。他还曾多次向云南、西藏、四川等贫困山区的希望小学捐赠衣物。当他看到那里的孩子们冻得瑟瑟发抖，有的孩子每个月甚至每年只能吃上一次肉，有的孩子大冷天只穿了一双露着脚趾的单鞋时，他决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去帮助他们，并呼吁身边的朋友开始收集衣物和可供孩子们看的书刊。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在帮助他人的时候，侯芳芳也感受到了许多快乐。侯芳芳说，我认为一个助人为乐的人才是一个完整的人，而且这种美德应该发扬光大。 本台消息，2012年的七月上旬的一天，犯罪嫌疑人李某在廊坊一集贸市场以120元的价格从一卖玩具的老人手中购进一箱玩具，回家后才在箱子里发现下面有两支玩具枪。李某在北京市大兴区彩玉镇某农贸市场摆摊时，将两支玩具枪放在摊位上准备出售，价格定在每支人民币160元。两支枪状物的外观均为黑色塑料质地，长约50厘米，以弹簧为动力打塑料子弹。2012年7月15号19时许，李某在集贸市场销售玩具时，民警发现其准备销售的两支枪状物可能是仿真枪。经北京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涉案两支枪状物均达到1.8焦耳，被认定为枪支。同年，赵某某、朱某某夫妇也经历了同样的事，以20多元每支的价格购进40多支枪状物，其他玩具一起当作玩具出售，每支价格50元。2012年5月16号，被民警发现其作为玩具准备销售的枪状物可能是仿真枪。经北京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从赵某某处起获的43支枪状物中，有18支的枪口比动能在1.8焦耳每平方厘米以上，被认定为枪支。这18支中有16支枪口比动能都在1.8到2之间，只有2支高一些，分别为4.06和6.4，另外的25支都是在1.8以下，大多数都在0.几焦耳每平方厘米。检察院认定，这两个案例案情基本相似，都是把枪状物当作玩具予以买卖而后被查。而买卖玩具枪入罪问题一直是司法实务和社会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这既涉及枪支鉴定标准是否过低等客观方面的争议，也涉及与社会公众普遍认知水平和生活娱乐经验相悖的社会危害性认知的主观故意的认定争议。认定玩具枪为刑法意义上的枪支，只是犯罪客观方面的构成要件之一，行为人是否承担刑事责任还要分析其主观罪过，正所谓无犯罪意即无犯罪。本事例中，买卖玩具枪的行为当然具有一定的潜在危险性，但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第44条第5项规定，对于销售仿真枪的，可以进行警告或者15日以下的行政拘留。这种行政处罚足以对涉案行为人等这些小商贩起到警示和震慑作用，没有必要对其科以如此之重的刑罚。上述两个案件，检察机关综合全案证据，已认定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买卖刑法意义上的枪支的证据不足为由，对犯罪嫌疑人均作出存疑不起诉处理。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于磊简然播音，于磊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关注更多精彩内容。 北京时间20点整。